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朱大条。 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好，欢迎大家今个礼拜咧又收听呢个蓝天雪地。咁今日咧嘅阵容咧已经第三次介绍， 冇办法，因为 喺技术，唔系喺呢个今日好多好多 晚料之下， 系今日好多故障喺呢度。咁啊，我哋再， 你知唔知今月系？而家三月啊嘛，三月咪介绍三次好平常 啊。哦 ，OK， 哇，咁你十二月咪讲十二次。 系啊， 我介绍下今日我哋呢个呢个阵容啊，个阵容好鼎盛啊，有我啦，啊我自己讲啊，出入喺度嗰啲出声啦。 系啊，夏萨特咯， 夏萨特啦， 碧晨咯， 阿 Kit 啊，翻嚟啦。 好，咁仲有我哋今日咧，因为阿 CK 就过咗架啊，咁我哋个 bench 当然好强劲啦，就请咗喺我哋其实喺 足球嗰边啊，足球频道嘅Chip叻。 系，外借過嚟十幾個鐘咁啊， 簽 咗就放人啦，就 簽 上手啦。 做啲 contract 簽咗個十幾鐘嘅 contract 嘅啫。好啦，咁啊，阿 Chip Lab 咧就本身咧都係即係算唔算啲老球迷或者 老鬼嚟㗎啦？ 老鬼嚟 係啊，新嗰啲嘢我反而唔識啊。講十幾年前嗰啲都可能仲可以搭下嘴。 係啊，我就都同你咁差唔多啊。近期反而呢幾年少啲，可能少啲接觸嘅。咁但係咧。今日咧就啱啦，有個話題咧就開正可能我哋嗰飯啦。咁咧就係因為咧就話說，其實今日錄音呢日咧就係阿 Iverson 咧榮休嘅日子。咁咧就係今日見到有啲相咧，就係見佢咧就高掛佢嘅三號球衣啊，就喺76人主場嗰度。咁啊，我哋就趁呢個機會有阿 Chip 喺度啦。咁咧其實咧。就我相信唔止止我同你嘅，咁其實大家一定係都 有少情懷啊嘛，對呢個球員 都係會對阿 Iverson 唔會感覺係陌生嘅，咁啊即係懷緬下佢啦咁樣，咁啊喂，其實我哋呢度有冇一個真係真真正正 Iverson 嘅即係頭號 fans 咧？就熱火有啦 ，LBJ 有啦，咁其實另外我哋幾個男士當中咧，即係有冇譬如你我哋係好追 Iverson 嘅咧？ 我就唔算好鍾意 Iverson 嘅，不過我諗我哋睇波後生睇波陣呢就成日講一樣嘢叫做 左 敦 啫， 左敦接班人啦，即係成日講左敦接班人。咁我諗佢都算係略為後期少少人覺得佢係有左敦嘅接班人資格嘅。 佢精神好似左敦囉。 係囉，佢嗰種球性啊，即係帶住傷都要打啊，病都要打嗰個精神就好似囉。咁但係我好欣賞呢個球員就係佢先天好多條件都非常不足嘅。 係。 即係如果你純粹大家打shooting guard 嚟講，咁 Jordan 係一個6尺6，體格各方面彈跳力都好好嘅一個即係球員。咁 Iverson 係一個6尺6尺 嘅啫，名啊，6尺0寸， 六尺零寸， 1.83其實真係 好輕，好 即係唔係高過好多嘅啫喎，佢180磅。即係嗰陣時佢 我諗佢仲初出道嗰陣，我諗仲輕啲， 仲奀啲， 好奀嘅啫。第一兩季真係好奀嘅啫。 如果即係正常啊，6尺咧，180磅都好輕，我都近，即係你話我一肥啲都挨近180咧，賺都咁啊。所以即係學你話齋，佢先天不足， 先天好多嘢好不足嘅， 即係實在係呢個係 physical 不足啊。就算咧，佢即係佢係啲好即係好 typical 一啲好窮嘅黑人。嘅家庭嗰度咧走出嚟嘅， 佢個出身唔係咁好啦， 出身都係 坐過監啦，而喺未入 NBA 之前， 係啦，又坐監，即係阿媽生佢嘅時候15歲， 係 嚇，咁即係你聽到呢啲嘢就知道佢屋企 嘅 出身係點樣㗎啦， 即係唔會係有啲球員，譬如我知道好中產嘅，咁就譬如 CB 啦，或者 Jordan 啊、Grant Hill 啊嗰啲，根本上係好幾富貴下㗎嘛，出身都幾好㗎嘛 ，at least 佢個屋企。都係即係點講啊？小康之家走出嚟啦，即係你唔會係一個破碎家庭又窮又剩咁樣走出嚟啦。 係 咁咧，Iverson 點解其實佢咁唔單止咧，就喺美國，其實係亞洲，其實我尤其咧係受歡迎嘅。 係因為亞洲啲人身材似佢啊嘛， 因為 可以代入到佢啊嘛。 即係你話矮嘅，即係矮細嘅。 NBA 球員啦，你都成日數到啲五尺幾啲 rap 嗰啲咯，啊 rap 入樽王咯，入樽王咯， 係啊 ，Nick Robinson 啊嗰啲， 係咯。 但係你知佢哋即係搞 gimmick 就多過真係對對波有好大發揮。就算哦，佢可以穩佔一席位，都唔係真係去到一個 靈魂級， 係啊，一個球隊嘅靈魂。 例如波普斯嗰啲咧，或者 Nick Robinson 嗰啲係啦，但係 Iverson 係史上最矮嘅得分王。 冇錯， 最矮嘅得分王， 冇錯， 因為咁矮嘅球員，其實佢嘅招數非常之多，佢鏟籃嗰下係完全唔要命啦。佢外投其實佢計 percentage 又唔係好高嘅，因為始終佢一直個 career 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單邊冇自尊嘅，即係成隊波靠佢一個，即係除咗後尾佢嘅單實可能有 Anthony 咁好少少啦，大部分時間所有 shot 都要佢 take 嘅， 所以佢叫戰神咯， 係啦，那個戰神啦，咁就但係依然係可以攞到好多好高難度嘅入球，同埋俾到好多助攻，同埋俾到好多嘅鼓勵俾隊友咯， 佢。即係你講咗咁多啊，佢即係攞嗰啲，即係喺 NBA 攞嗰啲乜嘢行頭咧？即係佢我最記得佢係得分王啦， 嚇 最矮嘅得分王啦。佢唔係攞一屆半屆啊，佢攞四屆得分王啦。即係1998-99年啦，2000年、2001年，跟住同埋2002年，跟住去到2004-2005年咧，都係得分王嚟嘅。以佢即係六尺嚟講。你话佢喂你老实讲，点解觉得难呢？ 因为即我咁解答啦，因为如果你系中锋嘅话咧，你就是执死鸡啊、入樽啊嗰啲可以嚼好十几，好容易嚼十几分噶嘛。但系 Iverson 嗰啲差唔多下下要用 pick and roll 啊，下下要 爆上去， 要爆入去啊，搏 N1 啊，要靠呢啲方法去攞。咁但系你一个血肉之躯系唔可以做咁多嘢噶嘛。咁个难度系比好多中锋或者大前锋做神射手系高得多。 系啊，同埋佢嗰阵时佢嗰、那个。佢一個隊友咧，都唔係話好多得分點噶嘛。但佢嗰時夾史奴、夾 Matt Geiger、夾喺後期先入麥湯布，但都係防守型啦。所以佢周圍都冇乜嘢可以副手幫到佢。 仲有兩個戴維斯啦，另外有段時間有 Stackhouse 好似都喺度啦。 同埋好似佢最多幫到手嘅就係 Aaron McKee 咯， 係 Aaron McKee 係 Aaron McKee 係 冇啦，數曬啦。 你而家就好多隊成日三巨頭幾多巨頭啦，就都有啲即係唔止一個領軍人物或者得分點啊，好重點得分點。但係學你話齋嗰陣時，嗱成日講佢七六人先啦，即係七六人嘅時候，你真係好似得佢一個咧去打曬啲波咁樣。佢係即係有人話佢毒食。但有人最初話：哇，佢好毒食。 早期的確係好毒食。 早期有的而且確 係好毒食。 的而且確係毒食。咁佢由邊就開始咧，就應該係 Larry Brown， 冇錯， 係 啦 ，Larry Brown，即係有時咧，你話喂，譬如你話即係要打一個拍檔咧，喺球場上，譬如佐敦帕賓係一個即係永遠都分唔開拍檔，但係佢嘅拍檔其實就係 Larry Brown， 冇錯， 即係佢係對阿 Iverson 咧嘅改變好大，打法我諗唔成啲打法啦，即係係包括佢 做人處世添啊， 係啊，做人處世， 因為 Larry Brown 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 Larry Brown， 即係當然啦，佢嗰陣教佢已經係一個白髮蒼蒼嘅老人啦，即係都係年紀都比較大。但係佢同佢有一個相似之處咧，就係佢阿媽都係年紀好細生佢嘅。 OK， 所以亦都係個家庭個出身都係唔係好好嘅，所以出奇地咧兩代 generation 嘅人有一啲相似嘅地方就係呢一度。 所以就特別即係 非常聲聲相識啦， 即 係特別聽佢話。 因為我聽佢喺報道，佢直當 Larry Brown 係阿老豆咁樣。 係啊， 但開始嘅時候都係唔係咁啱 key 嘅，但係漸漸就好似好。好夾咯兩個， 因為應該一開始就佢頭兩三季應該就唔係 Larry Brown， 應該大約第三至四年先嚟咗，之後開始就成為可以打東岸決賽嘅球隊啦。嗰陣時 Philadelphia 係啊，咁嗰陣時佢即係開始遇到 Larry Brown 嗰陣時嘅隊伍咧，都係靠佢嗰陣時其實。Larry Brown 我唔知佢教咗第二年、第三年，對去到2001年嗰陣時咧，其實係佢咁 career 最 巔峰嗰時， 巔峰亦都係76人啦。我相信咧係近即係最 上個世紀最 上個世紀，或者係對上個最高峰咧， 上年啦，對上個最 對上個十年咧最高峰嘅時刻啦。咁就係即係應該係2000年至2001年嗰個球季啦， 入咗翻爐啦。 係啊，就話説咧，其實Larry Brown 嚟咗就即係點解開始改變嘅態度咧？就話本來Iverson 其實都好好。 李志強其實 好高傲嘅人嚟嘅， 鐵 傲 不傲嘅 仔， 係啦，打波咧叫佢訓練啊，遲到有時我都聽過佢之前喂係會可能 skip 咗啲training 啦，又或者喂去打波就遲到啊，成啊嗰啲啲陋習咧都開始改過嚟嘅，即係決意咧就將即係七十六人咧去改變嘅，咁。當然就即係我 Larry Brown 係即係當中係啊居功至偉啦，咁啊同埋咧就將呢個 Iverson 咧，其實嗰陣時其實 Iverson 係打 point 單位嘅，咁啊因為老實講喺 冇計啦，你六尺 啊六尺 六尺你我有咩點咩選擇啫？ 係咯，喺呢個 NBA 你有七尺。你就算帶波幾多，佢唔會俾你打個 point 單位啊，或二號位啊，你一定係打 center 啊， 除非雷斯基啦， 係啦係啦。咁但阿老師而家其實都要擁佢去打大前鋒， 大前鋒 center 位啊，你知係。咁就好大膽嘗試嘅嗰陣時咧，就將佢變咗一個shoot down。 係。 咁咧就佢一變咗佢就 shoot down 咧，即係 放咗佢啦，放生佢啦， 即係放生佢啊！就一開季哇，又話十年勝啊，同埋咧佢長均咧嗰陣時咧係攞到31.1分嘅可以。即係而家我諗你話揾到咗30分，你要去到即係你見到杜蘭 特九級咯，杜蘭特 就係咯， 杜蘭特個級數，杜蘭特你見華頭又呢樣手長 嚇，杜蘭特就易好多咯，即係佢呢隻打法就你覺得佢攞31分就難度真 係係啊，唔奇啊，喂，攞三分咯，即係你 凡凡都有， 凡凡都有啊，三分 身型咁 高，就即係就算有時你打埋啲啊，老實講，你揾個矮啲嘅 mark 佢咧，其實都蝕曬底噶嘛，你有時得咁準，好屈機噶嘛，但 Iverson 啊嘛，又瘦。又得個六尺，又話要試探位，覺得佢 mark 佢咧，佢要射一球付出嘅能力咧，係好多嘅。因為 佢嘅係因為佢嘅身形嚟講，佢要用 fairway 啊，要用暗後射啊，個體力消耗係大好多。 速度啊 ，under 嗰啲咧，佢唔會似一個六尺四或者六尺六嘅球員。 出手又要夠快， 出手又要夠快。 係啊，因為如果譬如話對手高過你嚟 mark 你咧，譬如話高你四五寸咁樣 mark 你，其實係好易噶嘛。但如果你出手快咧，都仲有一線生機咯。 佢就好喺 Larry Brown 嗰個戰術套路入面呢，基本上係就住佢嚟做嘅啫，大部分啲 pick 啊，其余全部係六葉，四個六葉去搭佢，搶到個波攞落籃板，就盡量做個攻勢俾佢，所以就令到嗰幾季係脫胎換骨啦，完全係。 咁而呢一個即係叫光輝嘅球季呢，其實佢隊中呢就有啲咩人呢，就即係你剛才講過嗰啲啦，譬如正選嘅 point 呢，就有一個叫 Eric Snow， 即係我哋睇過仲記得嘅 Eric Snow 呢，我覺得好一般，即係叫佢稱職嘅 point 囉，即係 佢樣好 baby face 㗎嘛 ，Snow 係啊，有啲嘅，即係可能又叫話十零分，啲廿分留下助攻可能有5-6個啊嗰啲，即係叫 OK 啦 point 囉。咁啊 ，Iverson 就係打呢個 shot 啦，個小前鋒咧就有個叫 George Lynch， 我有少少， 都有少少印象呢個， 少少印象，係咪白人嚟㗎？ 黑人嚟㗎， 呢個 George Lynch。我嗱呢個因為佢老實講喺隊中咧都唔係一個 都係藍領嗰種嚟， 都係唔係主力。跟住咧就有大前鋒咧，係個綽號叫大龍山啊 ，Tyrone Hill 就 Tyrone Hill 哦係啊 係，其實就係呢個咧就啲又係專打啲爛仔波嘅球員，即係籃板 搶籃板， 再做 做 pick 啦，做 pick 嗰啲啦， 呢啲嚟嘅。跟住個 center 咧就係麥湯寶，咁其實後備就有佢啲講話 Mike Guy 啦。其實我嗰陣時好中意 Mike Guy 咋。 幾好嘅光頭咁， 光中鋒嚟啊嘛， 後備 中鋒。 咁就有你話佢好有技術又唔係 嚇，但係有少 passion 嘅， 有 passion 係咯。 同埋咧佢喺我諗係十尺十至十四尺 嗰啲外頭 咧，都有少少外頭啦。咁佢唔係純粹就要爆到籃底嗰啲，因為你好少白人中鋒係純靠力量靠 power 去做嘅。咁另外有一個Aaron McKee 啦 ，Aaron McKee 啦 ，Aaron McKee 其實反而嗰陣時即係話曬就佢搭反而出嗰個時間咧，我覺得佢搭 Iverson 咧可能仲好 啊。 但係佢就要安排做大陸人咯，基本上係。 係啊係啊係啦，咁仲有一個球員咧，其實我諗嗰陣時好新嘅 ，Wajabell， 因為我記得前兩季我好似仲。兩三季 佢打太陽啦，後屘 佢 咪就係啲微波爐型球員咯，又係射三分打快，即係嗰啲西岸打喺東岸嗰啲。 喂，你我頭先講咁多，其實最主要就係話你揾唔揾到一個第二頭車喺度 差唔多嘅咧，都冇。 McKee 就係最接近呢個人嘅。 但 係 McKee 真係你話一個佢大陸人咯，即係大陸人咯，出嚟叫做可以一個好嘅 support 啊。咁用呢一個陣型咧，喺嗰陣時嘅東岸咧。 是那一屆攞東岸冠軍的。咁的而且確冇人，我相信冇人睇好。 嗰段就後佐敦時代啦，咁就即係略為弱一啲嘅東岸嗰段時期。 嗰陣時嗰一年啦，佢嗰、那個Philadelphia 咧係東岸嘅即係 season 嘅成績咧係排第一嘅，咁就56場就26負，跟住咧就已經邁一秒啦，就50場32負 New York 同 Orlando。咁就仲有嗰陣時仲有 Milwaukee 啊嘛， 速龍咯，仲有呢個黃蜂啦，啊 Indiana Pacers 嗰陣時咧都係緊緊入 playoff， 但係嗰陣時我想話嘅東岸咧同今日咧都仲爭截嘅喎，嗰陣時 Pacers 入呢個 playoff 第八咧都有 50% 嘅勝率嘅，今時今日咧我哋就遇到有啲咧一定係唔夠，真係唔夠稱啊，真係咁啊但係。話雖而此嗰陣時的而且確，東岸都未到係要好強，咁嗱你話要佢攞東岸冠軍咧，都唔係一件易事， 係 都唔係易事。同埋嗰陣時咧，其實 Iverson 咧嘅出手一場咧嘅出手咧 好多㗎， 卅幾，係 啦， 飆高所有加埋， 嗰、那個次數係嚇死，因為以佢個身形係佢承受個體力個付出咧，以佢嗰個起手。同埋佢唔係就咁起手，佢仲要得分，佢唔係借外投，佢仲會散籃 偷波。 係啊，佢仲係 steal 波王。 係咯， 即係嗰一年咧，係個成績係非常之好嘅。係。咁而仲要係去到 final 第一場打嘅係 啊呢場我記得 打 LA 係啦。 其實我一早就一去到我已知應該死，因為你嗰陣時係對邊個啊 ？O'Neal 加 Kobe。咁其實老實講。你只嗰陣時奧尼爾係 fit 到喺 LA 嗰陣係最 fit 嘅， 即你冇聲睇佢頂得住佢啊！嗰陣時阿 莫湯姆咯，莫湯姆都勉強啦， 莫湯姆死頂嘅啫，頂佢出去嘅啫，做唔到啲乜嘅真係。 莫湯姆真係你想，即你揾到埲牆夾硬叫頂一頂佢啦，但係以嗰陣時奧尼爾咧。唔係純粹 powerful， 嗰陣時奧尼爾係即係有機會講奧尼爾，奧尼爾嗰陣時恐怖到咧，即係一隻殺人鯨咁嘅身形。 係啊， 係啦，但係佢做嗰啲嘢咧係靈活過海豚。 佢嗰啲 drop step， 佢嗰啲勾手，佢嗰啲開路係最頂峰啊！ 係啦，嗰陣時其實講呢個時候，你話最頂峰， 黐線， 唔係 Iverson 嘅嗰陣時，其實係奧尼爾嗰陣時最。 Kobe 都係起緊。即係近廿零分左右啦，嗰條主力一定係奧尼爾。 奧尼爾就係主力，跟住佢阿 Kobe， 但係都起緊啦，已經係第二嘅得分點啦。嗰陣時都咁，但係老實講，即係埋我其實都好唔忍心見到佢入 playoff 嘅 final 去對住對 LA 嘅嚇，因為我一嚟咧就應該係4-0啦。第一場，但係佢就贏咗 LA， steal 咗場波。 係啊 ，steal 咗場，哇！嗰陣時。即係我睇到係好，我記得我嗰場睇 live 嘅添，即 係 睇到咧，我冇管都凍埋噶。 跨過 Tyron Lu 嗰下咧， 係啦，佢做一個 crossover， 跟住阿 Lu 就已經甩咗啦。係 啊， 跟住就喺一個零角度射一個即係中距離啦，遠射啦，哇！跟住就搞掂咗呢個 LA 嗰場。哇！嗰場係歷歷在目，因為 Iverson 嗰場 作客。 係啊，因為 LA 嗰陣時 ，LA 一定係個排名嘅高佢啦，第一場一定係 LA 㗎啦。係 啦，咁啊，剩低咗 LA 嗰個感覺你係覺得，唉，真係好戥啊 ！Iverson 係即係好興奮啊，因為基本上我覺得一場攞唔到㗎，咁諗住攞得一場。其實會有機會，即係其實我諗住攞多場，但係真係可惜，跟住就俾人四場射掉咗嚟。老實講，你即係其實以 LA 嗰班。球員嗰陣時，俾你嚼咗一場主場，俾你嚼咗一場咧。老實講，真係好慶啊，面冇啦。所以 LA 嗰屆咧，好似科場 game one loss 之前咧，佢係好似係無敵姿態入去呢一個總決賽，我冇記錯嘅話。 咁呢個我就唔記得，但係咧，但 係 嗰陣時，的而且確，你差唔多 強嘅， 差唔多走埋去咧，你都冇人會困到佢㗎啦。 係啊， 咁啊。所以咧，佢嗰陣時都叫攞一場啦。我係即係喺叫做唔使咁核突啦。起碼叫喺自己的尊嚴上面保留一點，係啦。起碼我嚼低咗你兩個，你 Kobe 同阿奧尼爾，你都即係要俾我嚼你一場。以我咁嘅人腳，係啊，咁啊，所以我呢場就非常之有印象。 係 而呢個 Iverson， 我諗頭先啦，佢最尾嗰下咧，我話即係 cross over， 其實係佢嘅絕學啦。你去 YouTube 嗰度抄咧，其實我呢幾日網都有不斷 係咪佐敦啊 放出嚟，佐敦都俾佢 就係、是、佢左就係、是、cross over 過咗佐敦， 都俾佢。 俾佢 crossover， 即係叫做殺到得分嘅。咁但係其餘當然啦，我即係佐敦冇密特俾你玩到甩咗落地啊嗰啲。但係只不過你繼續揾佢嗰啲片段咧，佢嘅 crossover 咧，快步伐嗰、那個片嗰、那個步幅好大。咁啊，佢打一掃係嗰個 crossover 一下之後咧，跟住佢就會外投噶啦。咁佢會攞到一個空間喺外投嘅。而呢個亦都佢必殺嘅絕技。以前佢最初出嚟咧。嗰、那個最殺食嘅咧係，嗰陣冇留意佢，但係我聽啲朋友講，佢話呢條友仔係好中意阿里哭噶。 啊， 嗰陣時係六尺就係阿里哭喎。 即係接入樽嗰、那個。係 啦，接入佢唔係放俾人嗰、那個，係接人哋嗰波入樽嗰、那個。係 。 同埋六尺佢走去藏人樽，即係同埋以佢咁嘅身形，老實講，你一個人哋即係 NBA 嗰陣時已經唔係人中品㗎啦嘛。你咁嘅六尺埋我俾你。我相信我一頁就爆你㗎啦，即係好傷。其實Iverson 以我所知，佢身上面嘅傷患咧係多過有成十幾個、十一二個傷患，仲要即係唔係話我傷完會痊癒嗰啲，而係傷完咧佢係會影到之後，即係嘅日子嘅，會痛啊，同、佢身上係會已經係有啲鐵釘啊咁樣㗎啦。咁 即係好內傷。 係啊，係內傷嚟啊，嗰啲係點？即係其實佢都屬於點講咧？佢而家都38歲啫， 即係骨達精奇，但係 如果你 point 格嚟講，你見今日 Fisher 仲打緊，即係其實 好錫身噶嘛 ，Fisher 係打得。 係啊，呢、這個就其實點解我想話 Iverson 都屬於早同好好好好即係30歲三十 早殘啊嘛， 係啦， 係啊， 即係佢未到好似嗰啲阿 Brandon Roy 嗰啲咧，譬如28歲就已經冇得打，即係佢一路都打落去，但係咧。開始俾啲傷患，你見佢可能係出殘少咗啦，嚇咁同埋咧係早叫早完咗咯，佢嗰個 career 生命，大家都覺得喂佢唔應該係即係佢好似前兩年落班，因為去到土耳其，其實佢一路都仲想打 NBA 嘅，咁但係我相信以佢嘅體質咧，就已經真係打唔到 NBA 啦嚇，咁同埋佢嗰陣時最尾嗰年打 NBA， 我記得都係打76人嘅， 係咪啊？佢又翻去好短時間。 好短時間，嗰年其實我諗76人簽翻佢都因為佢係76人嘅一個 象徵人物， 係一個 legend 嚟啦嚇。咁嗰陣時簽翻佢，但係佢都係好似因為屋企嘅 問題，佢個女有病， 個女同埋老婆 屋企問題 嘅一啲即係事幹啦，就 即係家事 啊。佢自己打嘅，係佢自己唔打，簽咗約之後，其實佢打。應該打一年嘅嗰張人，佢但係佢去到未到季中就已經唔打啦。 未到 去。咁之後就再落唔到班，咁去咗土耳其。土耳其都簽咗兩年約，但係咧都係打咗一年嘅啫。咁有啲可惜咯，見到佢就因為佢之後其實佢打76人咧，佢都係一路表現好好嘅。Until 其實對波後尾啲表現。即係佢自己孭曬飛啫，佢自己一路咧個得分都好高嘅，但係對波咧就開始滑落，咁亦都 trade 咗，跟住又去咗丹佛，係啊，即係我印象裏面最深刻其實就係76人，因為丹佛，丹佛嗰陣時咧佢就係搭 Anthony， 哇！其實呢個聽落都好吸引嘅一個配合嚟嘅，咁但係亦都係一個。即係我失敗嘅配搭嚟嘅，因為兩個 自己打自己， 即係其實同你今日咧個題目一樣啊。話 Anthony 究竟搭咩人好咧？你揾咗咩人去搭啊 Anthony 好咧？就算即係而家 New York 話想要再砌個隊波，又或者啊 Anthony 要走，你其實好難諗到一個乜嘢球員去搭到 Anthony 嘅，因為 Anthony 佢自己拿住個波，自己打曬㗎啦嘛。Iverson 都係，咁變咗佢兩個走埋，其實嗰個 chemistry 就一般，就尤其是第一季就直情係。兩個嗰個數字咧都滑落咗嘅，就因為可能大家都要就大家話你起手定我起手啊咁樣。 因為其餘嗰三個都唔知道交俾邊個，交俾邊個咧？兩個邊子。 咁嗰陣時你哋睇 Iverson 答啊 Anthony， 你哋有冇咩印象咧？ 我各自為政咯。 呢個都緊㗎啦，嗰陣時就因為 但我覺得咧，Iverson 嗰陣都算係比較有少當佢係細佬咁樣咧，係會有讓多啲起手機會俾佢，因為 Iverson 嗰時都係打 point guard 為主喺 Nuggets 上， 同埋佢有少少已經轉型咗係即係我唔需要攞30幾分，即係大約20分左緊，又去帶個波上前場，同你做多啲防守咁樣咯。 嗰陣時睇下嗰隊波咧，丹佛咧有啲咩人咧，叫做我覺得個名係響啲嘅咧，即係 Iverson 啦，跟住就話 Anthony 啦。跟住有即係我比較熟悉嘅咧，有阿 Camby 啊 ，Marcus Camby 啦，打 center，Marcus Camby 嗰陣時喺丹佛亦都係佢 佢有其實 career 最好嗰幾年嚟，除咗紐約之外， 除咗紐約之外， 紐約之外嗰陣打得最好，因為有段時間佢係籃板王，唔係籃板王都頭幾名 啊，係啦係啦， 同埋 block shot 好勁嘅個 key 啦， 係啊， 仲有啲咩人咧？仲有 J.R. Smith J.R. Smith 啊 ，J.R. Smith 一個即係都嗰陣時同佢同隊嘅。咁其餘嗰啲啊，仲有K 媽咯，阿 Kion Martin 啦。 Okay, 啊，咁其實嗰陣時對波唔弱嘅喎，啲即係嗰個實力都。 喂，其實好似 New York 而家女球隊嘅陣容哦。 嗯，咁啊。見到 而家 New York 又係有 K Mark 又有 J.R. Smith， 我就係記得嗰陣時全部都係燥底嘅，佢埋曬一隊咯，即係個個都可以出到手嘅，佢哋都係打人嘅啫。 打人出手嗰啲，打人出手嗰啲，但係 anyway 啊，即係只係覺得今日佢叫做榮休咧，咁我老實講，今日我哋其實都比較急地咧去揾翻佢啲資料啦，就唔算好齊全，但係咧就純粹係懷緬一下 Iverson 咯。 因為你話我就知佢 fashion 咯，因為佢係帶到 NBA 嘅好多球員 你講開 hip hop， 即係hip hop 嗰啲 style 嗰啲。 佢見開又係咯 ，NBA 佢其係其中一個俾 NBA 阿 David Stern 針對嘅人咯， 即係曳。 就因為佢帶啲 hip hop 嘅文化入嚟咧，佢嗰陣時就哇出記者會好粗嘅銀鏈。啲 衫 褲全部 hip hop 嘅，咁啊又係惹到阿爺睇得唔順眼啦。 跟住好多自己紋身啊， 係啊係啦，其實頭先你咪話 LBJ 咧都有 LBJ 佢啱啱今日佢榮休嗰陣時 ，LBJ 都講佢戴頭錶同埋咁多紋身，其實都係因為 Inspired by Iverson。 系啦， 有冇咁耐？但如果系咁嘅咧， 都差唔多。 咁佢就唔系即系纯粹唔系 NBA， 即系佢将纹身呢个文化带到成个 NBA 都系噶啦。其实都系， 其实系嘅，系啊。 因为佢第一个纹身系因为佢纹俾佢妈嘅 Iverson， 因为我之前有睇过佢就讲，跟住就系纹佢啲细啲仔女啊，跟住就好多。其实你睇佢嘅身就好似睇紧啲 history 咯，佢每一个纹身都有故仔讲嘅。 哦， 同埋佢咪带好多嗰啲即系嗰啲护踭啊，啲指套啊 ，headband 嗰啲咧，其实佢系真系。有傷先戴噶嘛？ 啊，咁佢係即係我， 但係佢就 hip hop 嘅文化。 但 係 佢啲僆仔咧，嗰陣係冇傷都照戴呢啲嘢上咧，都即係好。 佢係我嗱，佢都屬於頭嗰堆，或者係叫將嗰啲叫做我哋叫做 sport medicine 啊呢啲嘢咧，即係護腕啊、kick 啦咧戴上身。因為佢之前有咁嘅需要，但係就佢亦都將呢樣嘢就即係帶咗去我哋可能啲球迷打波嘅時候， 街坊打波咧都照用咧咁樣。 係啦，無啦啦都著到成身盔甲咁走出嚟打波嗰啲咧， 攞塊膠布嗰啲咧都係咁嘅咯。 係啦，即但係 Iverson 冇啦，冇辦法，38歲打就冇得打，我都好懷念佢，因為佢其實咧我以前。做個牌子咧，做 Reebok 嘅時候咧，都有出席過佢啲活動嘅。咁佢喺亞洲好受歡迎嘅，因為係即係學話齋，其實 Panda 六尺大家都好中意佢嘅。咁兼且其實佢屬於比較即係成日都感覺咧，雖則係76人 trade 咗佢去 David 啦，之後都去過其他隊伍，但係你感覺佢係好 loyal to 七十六。 個中字紋身咁樣喺頸嗰度。 啊，有個中 字。佢啲血就係76咁。 即係76人，即係覺得嗰時 trade 我相信都係球會嘅決定，唔係佢自己想走。 係啊。 咁兼且到今時今日咧，佢可唔佢喺 Philadelphia 行咧，咁大家都當佢 其實唔 係即係偶像咁樣看待嘅。 你去，總之喺佢個場館度都全部都係 Iverson 嘅。 我想話今場波，但係即係我覺得就即係76人係震慶嘅，連輸12場咁樣，跟住你話 Iverson 嘅就 都震 慶咁樣， 榮休都係輸。 但係就因為佢喺度咧，成個場爆曬嘅，係啦，啲飛咧好難撲嘅今晚。係咁Iverson 我覺得就。揾你而家好難揾到再有咁嘅球員啦！你有個咁嘅六尺、有咁嘅能力嘅球員咧，我相信冇球隊敢俾佢用，即係敢俾佢咁樣再打咯。 咪唔會俾佢一個孭曬飛咯，同埋成隊 嚇、啊。因為你而家如果我覺得有時就真係要睇下嗰、那個時勢做英雄。你一個六尺嘅球員咧，老實講個教練。就算你有能力咁，即係我其實我成日都用阿林書豪嗰個例子啊。嗰陣時唔係個個傷曬，你阿林書豪邊有一個即係嗰段日子去爆發啊，擺一個 necessity 出嚟。 喂，但係仲要林書豪嗰陣時都仲有幾個人一齊可以 back up 到佢嘛，即係 佢有個贊騰拿去配合咯。但係即係我龍一聽話，即係我覺得你其實真係如果人齊咧，你對波。如果你本身入咗隊波本身人有 timing， 係 timing 嘅問題咯，即係你已經有一啲喂沙喺度坐咗陣咧，我覺得 你會唔會俾 Iverson 去做咁多嘢啊？仲要唔聽話，仲要搞咁多嘢出嚟咧？我諗佢可能俾人 wave 咗好耐。 不過佢嗰陣時都應該係高選秀， 佢係第一位選入嚟嘅，係狀元嚟嘅，即係佢當然係因為佢個波好 波路 啊好。喂，但係你要知道，狀元入嚟唔係個個都俾條一定要俾條直路你行噶，係咪先？咁只不過係嗰陣時又的而且確佢嗰隊波裏面已經。即係七十六人，亦都之前咧係冇一個真係叫做力軍， 嗱可以做到。廢廢地㗎嘛，啲人都係。 其實七十六人，我以我所記得，再可能要再早代七十年代嗰陣時咧，就輝煌嘅 J 博士 啦。係啊 ，J 博士嘅時候啦，但係因為我都已經 J 博士之後，我以我所知， 巴奇打過七十六人，我知八十年代中期。 但係嗰陣時佢打嗰陣時都。真係啱啱出道嘅時候， 係咯，出道嘅時候， 咁但係其實阿巴克利最勁嘅時候就已經去咗 太陽城 嘅時候啦，嚇，嗰已經唔係嗰回事啦。咁但係 鳳凰城太陽隊， 咁但係就即係時勢做咗個機會， 佢又 真係做到嗰樣嘢，而佢嘅打個波又真係好睇，可以好吸引球迷咯。 同埋佢最令人哋欣賞就係佢個戰意真係好高昂咯，就算佢打不死咁樣，就算佢點樣傷。佢都照上陣， 真係打得好長。 而家就好少有呢啲咁嘅球員啦。而家點解另一個就係 Kobe 咯 ？Kobe 點解即係仲係咁多人即係覺得敬佩佢？有亦都有呢個咁嘅即係 spirit 喺裏面。 係咯。 咁啊 ，Iverson 就講到呢度啦。我哋呢一節，咁我而家就休息一陣，下一節咧就再翻嚟啊。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